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，也有了鼻子，也有了嘴巴，嘴巴不说话。他是个假娃娃，不是个真娃娃，他没有亲爱的妈妈，也没有爸爸。泥娃娃，我做他妈妈，我做他爸爸，永远爱着他。是个假娃娃，不是个真娃娃，他没有亲爱的妈妈，也没有爸爸。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，我做他妈妈，我做他爸爸，永远爱着他。